我才能捉住你眼光。今天就这样守在你身旁，今天就这样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这首《情网》是来自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吻别》这张专辑，在那个年代，音乐资源一下子开始丰富起来。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第一张让你痴迷的专辑一定会是这张《吻别》。可以说，整张专辑的质量是华语歌坛的 Number One。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重温这张专辑，你会发现仍然能够从中找到很多的回忆和感动。 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来自钟镇涛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收录在《诗人与情人》这张专辑里面，是一首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在港台甚至是大陆范围内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往事历历在目，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继续来听江美琪最美。 都像你那样美。